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武将卡。 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八旗的。 原来水镜卡是这样用的，早知就不用练这么久了。 都有 S 卡了，为什么没有这个无名军师的？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已登场。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我哋今日有嘉宾啊 ，Alan 喺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一个啱啱屙完屎嘅品种。OK， 咁啊，头先第一节嗰只歌咧就系、是、一位我好中意嘅歌手孙燕姿，咁啊，哇，呢、這个礼拜真系好开心，其实都唔系呢个零礼拜嘅，佢点都出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就好多年都冇出过新嘅唱片啦，咁啊咁。次又見到佢出唱片殺完仔，咁啊頭先嘅歌叫《上好的青春》，就好好聽嘅歌嚟嘅。咁啊翻嚟再繼續講下 care 先啦。OK， 我好想再繼續分享一啲內地嘅文章嘅。 嚟嚟嚟嚟 嚇，咁啊因為香港人比較少睇啊，咁啊有一位咧佢自稱係專欄作家嚟㗎，唔知你大家有冇聽過佢名？佢個名叫德斯蒙喎。咁佢個職業呢就係、是、一個居港嘅工程師 ,ok, 啊內地人但係居港嘅工程師。咁佢寫一篇嘢呢就叫一泡童子尿照出兩個香港。嘩真係。 喂，但呢個好多呢，近排好多文呢，好多文呢好奇怪㗎，無論內地有香港又好呢，好鍾意呢種咁嘅格式做開頭㗎。即係譬如一個乜乜乜。 是 就見可見出乜乜乜乜乜咁樣，真好多 好多呢啲， 好多係啊。 OK， 呢排興咯，可能 呢幾年都呢一年咧，本土之後咧 ，OK， 佢都係覺得個細路仔係屙咗毒尿嘅。 OK， 但蘋果日報係話個細路仔屙咗篤屎㗎。 係 OK， 即係喺內地係尿，香港人就覺得係屎。 我哋就我撇嘢啦。 係，我想講嘅其實就係中港嗰個矛盾已經去到一個 係 好。深層次好已經係一個好嚴重嘅地步，即係連你喺地上邊大家睇到嘅嗰劈嘢係一劈尿，邊個係劈屎咧，都可以拗撐死而最後係冇結論嘅。 嗯 ，OK， 咁所以其他問題咧係冇得傾嘅，你唔好再傾政改啊、普選啊呢啲嘢，即係我哋連一單 其實一樣 嗰劈嘢係究竟係尿同屎咧，大家。睇大家眼中都原來 係，其實呢個同政改一樣， 溝通唔到 嘅。究竟嗰個科人係一個屎定係篤尿啫？佢都係分唔到噶嘛。 係啊， 係咪就咁樣咯？ 係啦， 所以我哋嘅範圍話呢個係篤尿， 所以好迷茫嘅，即係連呢樣咁簡單嘢都冇結論。咁所以我哋即係無謂喺度爭拗啦。你中意話佢尿就尿，話佢屎就屎啦。 嗰個咩？嗰個作者點講啊？ 嗱，我嗱嗰個作者其實咧，佢都係批評阿女優露眉嘅。嗱，咁佢咧就咁講嘅，容許我俾多少少時間我啦。係，咁佢就以優露眉为代表的这些身于内地又投奔了香港的精英呢，就选择了一个呢两边都挨不上的道德标准。那么道德标准是什么？你谴责困迫中的内地夫妇。他说呢，譬如这些这样的香港人以女优露眉为代表的呢的香港人呢，就没有考虑到幼童脆弱身体承受的痛苦。亦唔在意拍攝其隱私對其精神上嘅傷害，甚至將本地服務設施不足都歸咎於內地遊客，冇要求香港政府呢係多啲去起多啲公廁，只係一味咁樣去指責呢啲內地人。啊，呢個係咪好正啊？咁啊，長久以嚟呢，為咗對抗中央政府同內地呢，香港某一啲精英就刻意營造出一種呢港人社會更加文明、道德水準更高嘅形象。咁然之後呢，其實呢佢話呢實際上就並非如此嘅。咁佢舉咗少少例啦，佢話譬如話喺寫字樓嘅天橋上面啊，佢 佢翻工嘅寫字樓嘅天望翻落條天橋上面就經常見到啲著住西裝嘅白領咧，就喺度煲煙啦，煲完啲煙咧，煙頭周圍抌啦。咁佢平日咧買菜嘅街市裏邊咧，成日見到啲嗰啲小販咧，就攞啲次貨啊，充好貨啦。咁佢話咧就上落班坐公交車咧，就成日見到啲巴士咧就逼就飛站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咁佢話總之香港社會嘅道德標準其實咧就頗為畸形嘅。啊！呢、這個我好想香港人自己去睇下，即係睇下佢哋點去批評香港人。佢、就一方面咧喺英國殖民者嘅強制之下咧，港人係養成咗一種表面上循規蹈矩嘅習慣。另一方面咧，由於缺少咗社會變革，從封建王朝時期遺留落嚟嘅一啲部分舊觀念咧，就仍然得以保留啦。呢、這個佢講得好正，佢舉咗個例子。個典型嘅例子就咩咧？就譬如話1971年咧。香港已經廢除咗呢個立妾嘅制度嘅，現今媒體中咧仍然習慣稱家庭嘅傭工嘅個僱主嘅子女為少主嘅。佢話宣揚傳統嗰種咧僕傭忠誠主人觀念嘅概念。咁佢話咧佢最典型嘅例子係乜咧？就是、香港咧仲有咧好似逃者。呢啲咁嘅電影咧拍出嚟嘅，係咪好正啊 ？OK， 哇！真係上綱上線到咧，即係我覺得 高， 即係要跟佢學嘢。咁讀埋呢一兩段啦。咁佢話咧，以筆者之見啊，即係以佢自己之見啊，普通香港民眾咧係亦都唔見得係好天生自認高人一等啦。但係總有啲某啲人咧心存異想嘅香港精英啊，或者投奔到香港嘅內地精英咧，時刻就為港人製造出一種高貴感。通過片面強調內地人嘅個別不文明舉動，無視少數港人歧視，甚至當街辱罵呢個內地遊客嘅行為，以挑撥兩地嘅矛盾。佢甚至連最終賣淫嫖娼呢啲嘅香港同樣都會遭到制裁嘅一啲違法嘅敗族行為咧，一旦換成咗喺內地打擊呢、這個。打嫖娼咧，就會跳出嚟維護所謂港人北上嘅性自由啊 ！OK， 你真係刁民流呢撲街啦。咁啊，其雙重標準咧，由此可見一斑。 係 咁，所以最後佢就話啦，或許不如此，不足以證明其對抗中央言行嘅正確，即係話我哋鑑粗揾啲嘢出嚟去對抗中央。不如此就不足以證明自身投奔自由嘅正確喎。咁樣 咩投奔自由啊？ 即係話。是我哋佢嘅意思有两句意思就系话，佢话我哋香港人鉴粗成日要搵啲嘢出嚟做嘅，即系啲所谓本土派。 系 咁咪即系明，总之就系阿爷话东，你哋话西，咁先证明到你嗰种咧对抗中央啦，或者就系你好向往民主自由啦，嗰啲咁嘅啊态度咁样咯。 唔係，即係我覺得咧， 係咪好精彩啊？呢、這個 好精彩， 豪者佢都可以攞埋出嚟講，真係 wonderful。 唔係，我覺得香港咧，即係譬如呢單嘢咧，其實即係如果我唔做北上咧，我未必好詳細睇翻啲文嘅。 係， 即係我會覺得呢啲文咧，即係各位網友，即係我哋做節目冇辦法啦。你即係盡量都即係唔好睇啦，唔好睇啲報紙啦，盡量都。因為你係會令到你癲嘅啦，即係呢個時候，嗰時好多話，喂好多雜誌即係封面咪好鹹濕啊，就係偷影。我覺得你底筆俾翻嗰啲嘢我睇啦，即係你睇呢啲文咧，你即係個人係會瘋狂嘅咁樣想。譬如你假設你面對啲咁嘅作者，你點同佢講啫？ 冇得講。 你如果你有火，你咪過屌佢咯，係咪先？你如果你冇火，你咪行開咯，即係冇辦法。嗱。我同傑斯睇法可能有啲有少少唔同嘅，跟住就我哋扮同啦， 都唔係嘅，係睇你有幾唔同啊！你 嗱，即係譬如呢單屙屎嘢咁樣，咁其實 等你等等先啊！嗱 ，Alan 如果有嘢發表，你可以嚇，即係叫搶麥啊！如果唔係你冇機會啊 ，OK。 即係嗱，大家譬如睇去到而家已經係大家互相用屎尿互劈嘅階段啦，係咁我企翻喺香港人位置嗱，譬如我睇翻嗰段片，我覺得有啲嘢都幾得意，即係譬如嗰個男人就話：你冇細路仔啊？啊、即係你冇細路仔，你點知道個細路仔會個屙尿嗰個感覺咁樣？咁呢啲係咩道理嚟嘅咧？我覺得好有趣。大家試想下，咁係細路仔屙尿好值得同情喎、哦。咁我又即係大家又諗下，假設我哋去旅行嘅時候，你好乸急尿，好乸急尿，好乸急屎，好乸急屎，你會點咧？你好辛苦啦，咁你咪可能會逐家逐會問，喂可唔可以借個廁所嚟啊？可唔可以借一廁所嚟？咁你又有冇咁樣做咧？而我哋做法，即係而你嘅做法咧，就會喺個 條街嗰度，跟住除咗條褲，就屙到屎出嚟喎。 然之後覺得好正確嘅。 係啦 ，OK， 嗱呢度第一樣嘢。係。咁第二樣嘢咧，我都唔理佢打人度啦。咁有一個我睇啲文章，有個網友又好有趣，佢就話：喂，佢都係用個尿，即係佢都係遮住咗啲屎啊。 啊，呢個係內地好多人嘅 係啊 嘅睇法嚟㗎。 即係我講佢意思，我估意思就話嗰篤屎或者篤尿就譬如我當啦， 佢唔係周街屙啊。 係啊，佢 有揾嘢裝住啊。 咁我又想問啦，喂，如果你喺條街嗰度搏嘢，咁你？你啲精子喺个套嗰度，咁你都冇掂到其他嘢啊，咁不如你喺街度搏嘢啊？ 啊咪又咁咯，你我喺条街度搏嘢，我搭咗个帐幕啊，我遮住噶， 冇帐幕啊，喺个套喺个套里边啫嘛，一样系啦，佢屙屎佢都冇担个帐幕噶， 系 啦，喺个套里边啊嘛， 系。 咁然后第二咁啊，包容就当然。 呢个咧，呢个系喺国内呢个礼拜，我同好多朋友都讨论呢件事嘅时候，唔系我主动， 系啊系啊， 我真唔想噶， 系啊， 每餐饭食饭就系讲屎同尿嘅， 系。 咁但系因为佢哋佢就都系一个好强烈嘅一样嘢就系，喂。頂你個肺！我哋真係已經改變咗喇喎，我冇周街屙尿啊，因為我哋喺度討論緊嘅時候呢，一佬以為屙尿嘅，唔係屙屎嘅。咁然之後呢，就內地啲朋友話返俾我聽，佢哋話嗰個媽咪啊係有攞個樽仔裝住個篤尿㗎，咁仲想點啊？咁樣啦，係啦，得，你可以繼續俾你。 咁有個話包容啦，咁佢就話喂呢個小朋友啫咁樣，咁好得意啫嗱。讲真，屙屎嘅事件，我谂香港即系发生咗一亿单咗啦。 系啊， 咁系咪其他啲你就唔包容先？你其他你 包容咗咯？ 你其他你有冇谴责先？ 嗯， 系嘛？即系呢个唔系我话，如果佢嗰啲全部都我即系你系有谴责其他嘅，而呢一个我哋包容无所谓啊。咁唔系，你全部都包容晒。O K 咧，呢仲有 系 跟住咧就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啊！等我諗下先啊！ 嗱，你諗下，你諗下。 誒，仲有講埋就話咧，最大好多譴責就話點解影嗰啲整個小朋友啊？ 係。 咁我又會好奇啦，就係當你俾個小朋友喺條街嗰度屙屎屙尿嘅時候啊，咁你有冇諗過佢會唔會有尷尬咧？ 嗯。 因為條街係有人會望你嘅噃。 嗯。 咁如果你都唔介懷個仔喺個當街喺度屙屎屙尿。喂，咁我哋行過已經影你，咁你又怪我哋，咁呢個又係唔係相同標準 咧？所以我呼籲兩邊其實係咁樣啦，大家實為咗修補下啲關係嘅。 要修補，要修補。 即係屎你咪繼續屙咯，然之後香港人咪繼續影佢嘅靚相咯。 冇 期待5月1號即係會見到一幅相就係 一邊屙屎， 然之後有個人踎咗喺新菜街度，跟住之後咧就。對，直接哦，見到啊 ，Kelvin 呢個年輕人嚟走嚟影相，望咗鏡頭， 係 V 個咧樣 ，OK，V 個咧樣，跟住之後咧，即係繼續係屙緊屎嘅，咁啊一幅喂好標誌性嘅 照片嚟㗎，好凄美，好凄美， 直情可以攞去參展，因為呢個係代表住中港已經融和啦嘛， 唔係 你有你屙屎，我有我影相， 河水不犯仔水， 河水不犯 小明好嘢， 一流係咪先？ 咪仲有 係啦，呢個就我想講，即係我覺得。 系 重返，我想回應翻你。其實我同你嘅睇法唔係話太大嘅出入嘅。O K， 我之前我表個態就係，我覺得兩邊都變態嘅。O K， 嗱，首先先講內地人嗰邊先。喂，你可以容許個細路仔喺度街度屙屎。O K， 你覺得好似冇問題咧？呢個已經係一個家教問題嚟嘅。即係你譬如話，我 back 翻做呢個 講得好。 頭先講個咩環球時報嗰邊嘢。喂，嗱，佢有個論調就咁講噶嘛。佢話屙屎你香港人應該包容，但我哋不同埋但調翻轉，我不能我覺得喂我好難去忍受你哋啲香港人真嚟影我相，你嗰種係一種不文明嘅行為嚟嘅，你侵犯我私隱之如此類 ，OK。我就當你講得啱，某程度上我認同你，即係我都覺得有啲人係心理變態嘅，即係你喂等每個禮拜你咩心態咧？即係有周秀娜你唔影，你走去攞個相機真係喺條街度影。我最近有個廣州朋友呢、這個禮拜發生嘅事，佢落咗嚟香港，我冇見過佢嘅，佢發個微信俾我，冇撚得閒啊條佐敦，成街都係啲人喺度影相啊！我影乜靚相啊？影啲人喺度亂過馬路咯。 哦， 咁你已經係到咗一個好變態嘅行為，但係我想同《環球時報》寫呢篇文嗰個人講，喂大佬。 影相嗰个不文明系一单事。 系。 你屙屎你话返俾我听系咪好文明先。系。系两单嘢嚟㗎嘛。 系。 系咪先，喂咁如果你喂如果你觉得通街屙屎系好冇系唔。 即係會係好文明的，人哋影你係有問題 嘅。然之後影相嗰個係不文明的。咁唔係，我真唔知你咩思維啊！係，冇得同你講喎，大佬。 即係我又嗱，又有一個，譬如啦，即係譬如我哋當香港係我哋地方啦 ，OK， 即係香港是我家咁樣。咁你屋企有個人入到嚟屙屎嘅話，咁你好奇怪喎。好啦，咁你諗下，嗱，你仲要係真係違法 嘅 噃？ 唔係解釋到嘅，係 啊， 我用又用翻獅子嗰個心態嚟解釋啦。 係係， 即係其實啲外地人其實佢都用心良苦嘅。 係， 其實佢好想話俾你聽。佢哋係同你同我哋香港人咧，係大家係即 係 呢度係佢都係當呢度係一個家嚟嘅。 係， 因為你知動物咧屙屎係留低啲氣味喺度咧， 係 令到令到佢下次可以揾得翻個地方啊，或者覺得個地方係屬於佢自己噶嘛。 嚇、啊！即係咁我同翻啲內地朋友講啦，喂，假設我哋真係唔想喺度屙屎喎，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咧？ 係 係嘛？咁喂。過去話你有人話過啦，嗱你話呢次呢個即係有啲好多人就話譴責呢個所謂記者啦，影相嗰位、各位朋友啦，就喂你冇去阻止佢哋喎，嚇你即係呢個咩邏輯嚟㗎？即係你喺度屙屎，跟住即係我唔阻止你就我唔啱先 ，OK？ 咁同埋之前好多人阻止過啦，又阻止唔到啦。警察我又唔会拉你嘅 ，OK？ 咁然后 警察最值得谴责啦。 咁 警察直情唔理嘅而家， 唔会发告票啊？ 系啊， 喂， 唔会啊，唔会啊，差人系做少啲嘢为上啊，大佬。 系啊，唔系喎。 第一差人觉得我又惊同嗰个人普通话沟通讲唔掂， 系、 okay? 然之后你踏咗去翻差馆， 你唔知道后面有啲咩人 乜嘢先？ 系啊， 你出告票俾佢啊，佢听日都走啦。 系 ，OK？ 喂，最好啊，最好当见唔到，大佬，我都话咯，第一个要谴责嘅都系嗰句，个香港政府系要检要屌嘅， 唔系喂你 弹出嚟同我讲包容，你老母臭閪，你做过啲乜嘢先？ 喂，同埋嗰個咩阿秃鹰啊？喂，你有冇保護你嘅伙计安全？ 啊、 喂，嗰次又開香槟，啪嘅聲襲警。喂，佢哋啲屁可能有阿蒙尼亞喎，你臭親啲警察喎，你咁都唔係襲警？ 喂，乜撚都唔做啊！秃鹰哥，我話俾你聽，你啲下屬。 喂，你 刘俊豪事件啊，我仲等紧你啊！屌你嗰条 J 数要还嘅仆街， 系喎， 点样样先？拉咗几个黑社会，而家又冇头冇路啊！又喂，究竟后边嗰系边个啦？又唔捻讲啊！乜嘢都系做一半嘅， 查紧， 系咪先？跟住然之后你喂，而家你内地人横行噶嘛？嗰个问题，其实点解香港人咁捻兴嘅？喂，系你香港政府唔捻做嘢啊嘛？ 系 大佬嗱，抌垃圾唔捻出告票，吐痰咪当见唔到，屙屎都冇问题。 系 喂。大佬，你講包容有條底線咁啊！講你而家同我哋講係包容無底線喎，大佬。 咁咪再兩樣嘢， 係咪先？ 第一樣 林友都係而家就嚟， 佢哋又話咧，即係佢又見到一論點就係、是，喂，嗱，頭先阿傑斯講過啦，即係我哋喂到嚟買嘢喎，要包容喎。 嗯。 咁我又好啦，奇怪，咁你間餐廳度俾你就俾餐廳俾錢啦，咁係咪我就喺裏邊要屙屎咧？即係個邏輯係咁。我买嘢嘛， 我而家答你啊， 系可以嘅， 系不你唔使去间餐厅度帮衬，你都可以屙屎啊。 OK， 南方都市报就出咗篇嘢啊嘛， 系 叫做香港寻厕攻略啊嘛， 系 嗱佢系分咗几只，佢就分咗首选、次选同埋再选同埋不选， 系 OK 嗱又用容一个讲下，佢就话首选咧就系大商场，即系佢教啲内地自由行嚟到咧， 系。 就點樣揾廁所？ 揾廁所。 佢出於一片好心嘅，就是、希望大家唔好喺度街度屙尿屙屎啦。 好啊。 咁首選咧，你可以去大商場。 係。 咁佢列舉咗啲大商場，就銅鑼灣時代廣場啦， 係。 希慎廣場啦，崇光百貨啦，尖沙咀海港城、中港城，我一定要讀出嚟㗎。係。因為 屙屎聖地。 因為呢個好緊要，我哋解釋俾你。國仲有呢、這個。中港城仲有國際廣場、旺角有朗豪坊、新世紀廣場同埋亞蘭中心。 係。 啊，點解一定要讀出嚟咧？ 係。 咁你。即係方便香港龍友去影相啦，同埋方便你避開啲， 明白？ 獅子 係 啊，即係你去你五月一號咧，嗱啲頭先以上講嘅地方，如果你一個普通嘅香港人，咁你諗住 橫 街行咧，咁嗰啲就變咗黑點㗎啦， 避曬 多得你唔少啊！嗱，阿南都真係俾你玩死。好啦，次選嘅係咩咧？ 有咩咧？ 佢話：，唉，麥當勞、肯德基同埋。各大酒樓，佢話大一個 M 字你就揾到麥當勞㗎啦。咁然之後呢仲有呢就肯德基嗰啲好容易揾嘅。大酒樓包括有啲咩呢美心皇宮、稻香、紅星。OK, 嗱佢係咁講㗎，佢話呢啲咁嘅大酒樓入面都設有廁所嘅。即使不去就餐 厚着面皮去借个厕所，其实问题不大。 佢写埋厚着面皮。 呢个系南都，系啊，我照读噶。所以头先咪解答咗你个问题咯。 幽默。 你唔使俾钱入去。 系。 O K， 你都可以大条道理老讽。 系。 咁样入去屙翻毒屎嘅。 唔系，我觉得呢、這个系 同我哋香港人 系 嘅思维 系 有冇少少分别咧？ 唔係，我淨覺得呢個中國特色嘅米芝蓮，米芝蓮美食之南咧， 我唔知你有冇個習慣啦。點啊？嗱，我都試過喺度隔離，因為我哋啲以前 唔係正常實有試過急屎 做行街佬啦，急尿急屎有試過， 一定有 揾唔到公廁。 係 嗱，我唔知我有個習慣，馮總啊或者 Alan 有冇啦？ 係 就係我會喺條街度，係啊，哇頂唔順，係我會入去間茶餐廳度， 係啦， 跟住然之後 炸曬冧，我就炸冧嘅。 我都少嘅， 係。 因為你知道而家我都會理解人哋嘅感受嘅， 因為買杯嘢， 你喺尖沙咀銅鑼灣，你真係頂唔，我會坐低、 哦、 買杯凍檸茶，跟、 哦、 住、 okay, 我先去廁所嘅。 嗱、okay. ，我經驗咧就係、是，如果你話你通常我嗱， 但係 係你講你講先， 講不多兩句。而家呢篇嘢就係話俾你聽啦，你係可以老鳳。入去以上嗰啲大商場，同埋麥當勞，同埋肯德基，同埋各大酒樓、美心、皇宮、稻香等等，可以入去屙尿屙屎嘅，唔使幫襯嘅。啊！大難嚟啦！ 你 老母，你稻香紅色做咁做咗咁耐內地人生， 恭喜發財！ 你要還要還噶，而家真係擺你上台啊，大佬！係啊， 即係譬如話，我以前喺街度咁點啊？譬如通常男人咁咪去開曬咁咪死人㗎啦，通常都引到個公廁啦咁樣。咁 OK， 你話你內地朋友揾唔到公廁，咁你揾唔到人民 OK？ 咁通常開大咧，譬如我就係即係如果去啲食肆，你話喂真係肚屙咁樣咁。佢都寧願你俾你去啦， 係啊， 好唔通你真係就地個屙咩咁樣？咁即係呢個，即係我覺得係比較喂，我哋嘅文明係咁樣噶嘛。嗱、嗯，但係我又想講樣嘢就係、是、好多人咧，就好多嘅拎啲論點出嚟就即係反駁翻咧，就會話你睇嗱好興嘅就係喂香港人都第日都屙尿啦， 嗯， 喂外國人都喺度屙屎尿啦，你唔係地 又屙噶啦， 佢哋好中意咁樣駁嘅喎， 係好中意小土式小土思維啊嘛， 佢哋咁樣駁啦，嗱，我想講如果有單嘢。是香港人或者是即係譬如喺地下度屙屎屙尿，咁香港人本身有咩睇法先？咪小爆佢咯， 係啊， 咪鬧佢咯。我哋冇話冇啲咁嘅情況發生，但我哋點會對待佢先？ 係啦、啊啊，你試下一個香港媽 咪 抱住個細路喺條街度屙屎，一樣小爆佢 啊。係啊，咁你話咁點解淨係針對喂？因為你真係好多啊嘛， 唔係冇針對你啊，獅子係 啊， 係真係因為通街都係整獅子喺個街度屙屎嘅啫嘛， 係啊， 即係大部分都係啊嘛。嗱，我唔係公道少少，我讀埋啦。嗱，仲有一個再選嘅，即係呢個南方都市報嗰度，咁佢就話咧，嗱，千萬不要咧被五星級酒店嘅名頭咧嚇親你。係，佢話香港嘅酒店咧星級有幾高咧？對所有市民都係免費開放嘅廁所嘅。 大愛， 哇！ 大愛， 呢個真係我生活在香港，我作為香港人土生土長， 係， 我都未聽過一個咁嘅。即係咁嘅 一個咁樣嘅判詞， 咁嘅判斷嘅。OK， 總之就係免費㗎嚇，即係星級酒店。咁啊，佢話就算你唔入去，你唔係住喺嗰間酒店咧，你都可以好鬆容咁樣咧入去各大酒店嗰度咧屙屎嘅。OK， 咁包括有銅鑼灣嘅富豪酒店，皇冠假日酒店，尖沙咀喜來登酒店，大撚鑊啦，仲有半島酒店。 哇！ 半島嘅廁所都搞到可以，即將都變。埋一個災區啊！ 正 ，OK， 仲有呢個 香島酒店、 旺角嘅朗豪酒店，同埋呢個帝京酒店。 係、 哦，咁啊，仲有一個叫北選啦。北選咧就有佢就話咧就係、 是、 佢、 就提 嘅地鐵站。 哦， 咁啊提清楚大家咧就係、是、地鐵站入邊咧係冇廁所嘅香港地鐵站。 係， 咁佢話如果你所以咧就記住要屙好曬你嘅尿同屎，你先入去地鐵站。 嗯， 咁如果真係喺地鐵站度急咧，就最多你就係揾工作人員咯。係，咁佢哋可能就會開放個員工即係廁所俾你屙啦，大致上係咁啦。咁我覺得咧就即係昨天我哋做呢個京城茶館嘅時候咧， 冇錯。 咁就我哋有除咗南方都市報嘅首選、次選、再選同埋不選之外咧，我哋又整多個系列就叫必選嘅。 必選。 必選咧就係呢、這個。蘇錦良嘅屋企啦， 樓下都 OK 啦、 啊，要。 咁我覺得就睇下佢有幾包容啦。我哋呢個商務局嘅局長啊， 各位內地嘅朋友、okay. 或者如果你知道有啲朋友將會嚟香港咧， 係 嗱，我哋真係好認真嘅，因為咧嗱，你其實我哋真係我哋唔啱。 我哋成日都話你，譬如有我哋有啲香港人話你蝗蟲，好冇禮貌，好冇對 我 之道。 但我哋其實 呢位蘇局 人嘅 係啦， 冇錯啦。 呢位蘇局長對你哋一定笑面迎人， 冇錯啦。 廁所任你用， 係啊，或者冇嘅，你揾唔到嘅廁所，留下屙就得㗎啦。 唔使，唔好唔好， 佢唔會影你相先。 忍多兩步， 保證蘇局長係唔會。 冇冇冇，地下涼啊，地下涼啊，蘇局長張床好舒服啊，軟腍腍， 得。仲有蘇局長佢係咁講嘅，對於內地咧，嗰個小童喺旺角隨地便咧，咁啊局長就認為咧，最好嘅處理方法就係包容，用以和為貴嘅態度咧就處事，將事情發酵或者係情緒化言論咧，係對事情冇幫助嘅。 啱， 係啦，咁我就睇下佢點樣包容啦。咁所以咧，嗱，即係北上頻道通常都會有啲好嘅 suggestion 噶嘛。我哋今日都要俾翻一啲內地朋友。是啦，即係屋企一啲我哋嘅尋次攻略啦。 是。 第一個就係蘇錦良嘅屋企啦，佢就住喺香港金鐘麥當勞道44號 D 康樂大廈四樓。 康樂大廈。 咁、okay? 我鋪晒出嚟啦，或者。 麥當勞大廈先。 係呀，麥當勞道。OK。 中鎮圖都係住喺嗰度㗎嘛。 哇你咁好。中鎮圖冇講嘢大佬。OK。四樓啊。 仲可以睇明星。仲可以睇明星。 仲可以睇明星。咁可以屙返六屎。OK。咁仲有呢就係、是我哋就仲有就揾到就係律政司袁國強啦。 係啦，先 佢都有叫人 先講先。嗱，即係哦，係啦，嗱，即係有啲網嗱有你啊嘛，就哇，你哋講人哋地方咁即呢啲冇文明，嗱，佢叫包容㗎， 唔係我哋香港人真係好啦，好㗎， 好啦好。 我哋香港個律政司司長 係， 如果你內地朋友知唔知咩個律政司司長先？ 係 律政司司長咧就講法律， 搞律子㗎嘛。 但係我哋呢個律政司司長唔同你講法律， 係 講。 人情味， 主要人情味，獅子山下包容， 包容包容。 所以咧，你去佢屋企柯巴六市咧冇問題嘅。佢啊住喺香港島斯芬道19號，哇！呢個高離地人士嚟噶。OK， 你喺佢柯六市係一定香嘅，唔會係臭嘅。OK， 咁我哋會將呢兩個地址咧就 post 翻俾你啦。嗱，其實我都可以做一啲推介嘅。梁振英山頂大宅都係一個唔錯嘅地方嚟嘅。香港， 你香港點可以唔去山頂啊？ 冇錯。你實會去山頂㗎嘛 ？OK， 咁梗係去我哋香港特首嗰度啦。佢 係 最包容㗎啦，香港之首。OK， 最包容嘅香港山頂貝路路裕熙園4-5號大宅， 仲有啊 ，Hello Kitty 嗰間啊， 係啊， 今日未賣㗎，仲喺度。 仲有啊， 仲喺邊度？ 佢有唔係啊？佢有個地窖俾你。装啲屎噶，为你哋而设， 冇错。 你唔去，你哋唔俾面。 O K， 我仲有好多提议。 要逐个讲，唔够啊，唔够啊。 我觉得其实你又可以试下天马南啊，系咪先？喂，阿局嗱，又讲翻苏局长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啊，喺呢个金钟天马南， 系 即系二号政府总部西翼19-23樓， 系 O K。如果你去到啊。即係頭先講緊麥當勞道都揾唔到啊，蘇局長咧。 係。 OK， 1-5閒日，咁可以去天馬南嗰度上19-23樓。 嗱，仲有 佢嗰一定有廁所㗎。 一定有。 一定有，一定會俾你用嘅。 使乜廁所？搞笑啊！即係咩廁所啫？ 入去走屙， 走屙啦。 係咯，冇錯啦。 仲有，係，我覺得如果誒啲內地網友，你覺得你屙屎之餘咧，你仲想宣泄對呢個咁樣我哋咁敵視嘅不滿咧，一定要通常去領事㗎嘛。 係。 办事梗系要去中联办啦， 梗系西华 屋 啦， 梗系要 一督爱国史嚟噶啦，呢度就真系唔好理香定州， 嗰时个心暖噶， 冇错冇错，咁我俾埋地址你啦，香港西营门干诺道西160號 ，OK 正啊， 系啦，我觉得啊冇错冇错， 系啊， 咁啊仲有嘅有啲吓， 谂下先啊， 我谂下仲有啲应该。 差唔多啦， 民建聯總部啊， 咦？ 呢個幾好喎、 啊，冇 唔係呢個，即係呢個地通常呢、這個喺佢喺北角嘅， 唔緊要， 我哋冇乜提供地方、 啊，唔緊要，嗱，民建聯嘅。即嗰啲區議會辦事處， 哦， 同埋工聯會遍佈港九新界， 係啊， 中旅社都得。 啊 ，OK， 係 即係 求其俾我哋啊，嗱，因為你譬如內地朋友成日會去旺角啊、油尖旺嗰啲地方， 係 萬間買嘢㗎嘛， 係點啊？ 咁啊，中港冇啦，不如中港冇啦，民建聯嘅油尖旺區議員，咁啊，佢個辦事處就喺旺角海宏道富榮花園36號地下， 係 電話係21756811，定位都得 ，OK。 定位都得嘅。 系 啊，俾多个你油麻地好唔好？ 我奖励还你俾我翻。 油麻地又民建联有一个叫杨子希嘅 ，OK， 系 都系诶区议会诶区议员啦。 系 油麻地新田地街180号一字楼。 系 27701616，OK， 系 啊，咁啊够晒包容啦。 咪任你屙，你去工联会屙又得，去呢个地板屙又得，中旅社屙又得，哇，真系唔好 正啦， 正啦， 系啦。咁啊，仲有其实咧，我哋都 立法 真系做好嘢噶， 系。 仲有就 系 其实诶，又俾个 app 你， 要， 有个 app 就系专系 for 呢个 搵厕所。 搵厕所， 搵厕所， 叫做咩啊？叫附嗱，中文就叫做附近厕所， 系 真系咁叫噶。 冇错，咁咧你就 英文就叫 Hong Kong Toilet， 系啦， 好好用啊！我而家真系试过，啱啱装咗嘅。 系，咁嗱，嗰一网友你个手机一定要有 GPS， 有 GPS， 咁佢就 冇错。 如果冇咧都得，冇咧你就 问题， 你就要打你想佢要嘅地方嘅咩厕所。 系， 咁各位咧，即系内地嘅朋友吓，咁你就可以稳定支厕所先。 系 啦，咁样。 嗱，我而家嗱，我依解释咩好好用嘅呢个。 系， 我譬如我哋而家喺湾仔录紧音啦。 系， 跟住然之后咧，你一揿出嚟咧，佢会 GPS 搜寻到你大约边度啦。 系， 会话俾你听嗱，譬如我哋而家喺附近啊，边度有厕所咧？合成汽车大厦商场，香港铜锣湾礼顿道11号。 系， 仲有坚拿道有公厕。咁啊，集成中心又有啊，有埋集成中心地址，时代广场有，东方188商场又有。 系， 喂，呢、這个真系好 app 嚟嘅、哦，仲有、哦、简体版嘅、哦， 肯 定系俾狮子用嘅、哦。 OK， 周到周到， 冇、啊、藉口啦。嗱、啊，我嗱、啊、好嗱、啊，我哋呢啲系咪？是不是比较即是温和的香港人 呢？都话一开始已经话一定要俾，即是这个是对于香港朋友内地朋友我们都要俾晒指引㗎嘛。 是啊， 我们 即是我不是鼓励大家影相影你相。 冇。 我觉得就是但我又希望啲内地嘅朋友你嚟到香港你改变一下你嘅习惯。 是。 Okay? 咁你而家成日都话你话你搵唔到厕所。咁嗱香港如果你话喂叫我哋俾压力香港政府嘅我哋又冇咁嘅本事啦。 是。 因为香港政府争我哋好多嘢都未还嘅咁我排队都未同你争住个厕所啦。 你可以试下嘅。 我哋唯有就係好似頭先咁樣啦，尋次攻略， 係 我哋俾多一個系列嘅選擇俾你， 冇錯。 然之後再俾埋又推介埋呢個叫做附近廁所呢個 app 俾你， 係 你打附近廁所就揾到㗎啦， 係 好好正啊！我覺得呢、這個 咁就 邊度都揾到附近嘅廁所㗎。 咁當然嘅、即係呢啲就係即係啲叫咩嗰啲內地朋友自救㗎嘛。咁我覺得我哋政府都要做嗰啲嘢嘅， 嗯， 譬如每一個內地朋友過關。咁咪俾个马桶佢咯，系嘛，系啦，咁等佢哋系啦，等得随时随地可以即系有工具，咁咪方咁周到好多嘛。 或者你其实咁样咯，唔系即系讲真，唔系讲笑嘅，你俾本指引佢咯。譬如香港19区， 系 每一区大约喺边度有厕所嘅， 买 你本书仔俾佢得唔得咧？ 真系可能太多人啦嘛，你我得俾个马桶佢，同埋咧就譬如话你 俾个马桶个。嗰、那個 budget 咪仲大，大佬一人一個馬桶， 幾多錢啊？ 哦 okay、 你可能 揸住個馬桶， 我當一個馬桶，你當你10蚊啦。 揸住個馬桶去行街啊？ 唔係即係嗰啲可能輕紙或者紙裝嗰啲咯，唔知點啦。又或者咁樣， 咁你包咗佢又係抌落垃圾桶 嗰度。即係嗰啲名店方嗰度咪即係揾到地，即係嗱。人哋買一個 LV， 買個包包都10几万啦，你送翻個馬桶俾佢啦。 係喎、哦，買 LV 送馬桶。 買 LV 送馬桶。 唔係或者買 LV 俾你，唔 係屙落個 LV 度咯。 享用個 LV 入面個廁所一次咁樣咯。 都得。 係咯。 唔係或者你用個 LV 啊，你屙落個 LV 度，嗱或者啊已經設計一個 LV 馬桶，正啊。 有排排喎嗰個。 係啊，唔係啊，即係你可以買個 LV 馬桶。 OK。 係啦。 係啊。 我盡量去諗多啲方法。 係啦。 即係我哋唔想中國矛盾太咩咯。 即係搞下咧，大佬你搞到好似科索沃啊， 唔好啦， 嗰啲咁樣，大佬即係種族仇殺就唔好啦。即 係 你香港人其實又要諗下，就係話，喂，可唔可以用一啲比較 mild 少少嘅方法啦？除咗影相，即係影相其實係你會令到件事。即係只會加劇，當然好多年輕人一定唔會認同我嘅。 我覺得 即係覺得影係要影佢㗎啦，影到佢走為止。但我想同你講咧，就係、 是、 你影唔走佢㗎。係 啊， 大佬10亿人啊， 即 係好大工程㗎。即係其實會唔會譬如話真係㗎喎？其實有冇諗過試下？ 嗱， 你有冇試過咧？ 但最衰就係佢哋冇，即係我哋即係呢班可能呢班嘅即係香港本土派嘅朋友啦，即係唔夠資源咯。真係好似我哋傑斯我哋咁樣，每你見一見旅客，你俾幅地圖佢，嗰幅地圖咧就有曬中旅社、中聯辦同埋民建聯辦事處嘅所有地方，我覺得一定多過廁所， 係 肯定多過廁所， 係啦， 係啦。 又或者計大家繼續揾咯，揾下睇下我哋嗰啲香港高官啊、建制派嗰啲議員啊， 係啦，揾曬㗎。 地方啦，屋住屋 住 啊，住冇啦，住唔好搞屋企， 住唔好搞屋企啊， 办事处办事处， 我系办事处啲咯，系咯，咁我啲 有嘅， 嗰啲佢实包容你噶嘛， 系啦， 系啊，即系同埋我觉得我每个朋友其实都会遇过内地人， 系 喺即系会见到，即系都会喺香港见过佢哋。大小便㗎啦喺街度。其實大家試下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啦。 其實我真係好彩喎。 你有冇試過呢？ 我冇喎，問好多。但其實 你真係咁好彩呀。 係啊。 Alan 有冇撞過？ 我自己就香港未見過，國內我見得多。 哇，點解你哋兩個咁好彩？ 但同埋我想講呢，講真，其實我即係啲問路嗰啲同胞呢，唔知係幾有禮貌㗎其實。 係咪？ 即係我唔係太差㗎對落地嘅遊客嘅個感覺。 我見好多㗎。 係啊。 我見過呢就喺 系， 我煲煙啦， 系， 跟完之後咧就喺個垃圾桶嗰度咧，幾個外地人打邊爐啦， 系， 跟住佢打邊爐咧，佢個細路咧就即係佢真係唔嘥嘅啲時間， 系， 咁啊大人喺度打邊爐，細路咧就喺個垃圾桶隔離咧就屙屎啊，OK， 咁我有一次我都同佢講啦，我話喂。 唔知有冇咁急啊？ 喂，好，即係個細路仔都好辛苦㗎喎、 啊， 大佬，我哋喺度煲住煙咁樣， 係 啦，同佢講咯，我真係同佢講，我話喂，喺附近呢度， 煙灰入屎眼 喎，廁所㗎、啊，其實你可以帶佢去啊咁樣。我嗰次嗰個內地人都係好友善嘅， 係， 咁佢就話，哦，咁我下次會知㗎啦，咁點咁樣，咁、大家傾，咁我話其實真 係 唔係咁好㗎，我話香港人其實唔係好中意你哋咁樣喺度大便㗎嘛，咁但係有一次更加激烈咧，即係嗰個我記得都好多一兩年前㗎啦， 係。 我係真 目睹 見到一個大媽 ，OK， 類似陝西嗰啲啦 ，OK， 佢係喺間7-Eleven門口咧，除咗條褲就喺度屙，咁跟然之後就好多人就屌佢啦， 好便利，唉，呢間便利店， 佢然之後佢因為受驚過度咧，即係獅子受驚過度咧，佢疾跑啊！ 系 ，OK， 但系咧，佢仍然喺度屙紧屎啊！ 屌啊！ 咁跟住嗰啲屎就一路成条街都系咯，一条屎痕咁样咯。好啦，好攞命。 所以记住啦，即系我哋要解决问题，又就杰斯，我觉得杰斯你第一个处理方法相当好啊。 系啊， 就我哋系要有商有量啊嘛。 系， 记住啦， 由啲局长开始。 系啦，谂定我谂唔知有冇网络嘅计划嘅天才啦，设计个 Apps， 有晒中联办。有晒港铁地办，同埋呢区议会办事处，仲有工联会嘅所有地址喺个地图嗰度，然后呢就係鼓励啲网友咪内地同胞用 ，OK， 希望可以解决呢个问题。 好啦，咁我哋睇下，希望呢件事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圆满解决啦。 唞唞啦，我有啲急事啊。 好啊 ，OK， 休息一阵啦。咁啊，送翻一啲 啱我自己听。 冇，今日咧，其实咧，我有个网友咧系会点唱嘅。咁咧，我拣咗两只好好听嘅情歌。OK， 咁啊，送俾邊個呢一陣先再講呢咁啊呢一隻係嚟自 Nat King Cole 嘅咁啊 LOVE Love 嗯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is for the only one I see V is very very extraordinary EIs even more than anyone that you adore can love is all that I can give to you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for two in love can't make it take my heart and please don't break it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Game for Made for me and you.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